轻的心演绎古典，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 Alas, my love,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3点15点播出。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 my love, my lady greens.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我是古月。今天请欣赏一套蜂巢唱片20周年庆生专辑《蜂巢音乐风景》，曲目有《相遇》《清晨冷萨鲁汀》《橘色温度》《泰鲁格》《十三月》《缺角地图》《咖啡小馆》《猫咪的游戏》《森林狂想曲》《汪汪快乐颂》《蝴蝶》《托斯卡尼我想起你》《吉普赛之夜》《望春风》《远方的寂静》《离开台北去旅行》天赐欢乐。 Thank you. Thank you.

아나도바도우가미다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카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도이샤미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이자루신하삼아루아리우스닌다나도바도우가미라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와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Oh. Mata salin sa patrongan kamu ay to zena ay baot sa maraw kakaliza kang kanabinos na kabalan kabalan masang nijitagilan kabalan masang nijitagilan bukaw pa sa jimatalin sa tibo kamu ay to zanak ay baot sa maraw kakaliza kang kanabinos na kebala. 都卡库 呀 啊子在呀呀啊库啊库 呀啊 啊子在呀呀大力丁 呀啊 呀啦呀啦阿里卡罗 呀啊 嘿哟 哎呦